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好啦，翻到嚟啦，嗱咁我哋今日开第四节，嗱第四节点解要开咧？嗱，因为其实我哋见到嗱今个礼拜啦，就去到而家呢一刻啦，即系呢个中美贸易协定啦，就其实一个好关键嘅突破性进展。咁其实咧，就其实琴日已，我谂好似今朝早开始已经，其实已经好消息咧，就喺度狂传噶啦。先就其实系呢个彭博就传出嚟咧，其实就系其实而家呢个即系美国开咗三个条件，就第一咧就其实就要求中国每年买400至500亿嘅呢个美国农产品。咁嗱呢个农产品呢嗱开出嚟呢就其实你之前已经买咗啦。今个礼拜呢中国原来已经买咗58万吨嘅大豆㗎啦，已经系狂买大豆啦。所以其实大陆呢点样抛浪头又话啲咩反制美香港民主人权法又反制你新疆你当去吹水。所以嗱唔 Q 使驚㗎。我真系学阿边个李汉文话斋啊，你空我唔到㗎，其实系你唔好以为咁样㗎。佢点讲话， 你唔好以为咁样我会驚。 系啊，你唔好以为咁样我会驚啊。嗱呢个世界呢就其实永远呢谈判系讲呢一个筹码㗎啫，其实系。包括你见到以为呢啊真系无限上纲啊，成日发脾气嘅习近平呢，其实你都系呢走唔出呢个轨迹嘅，其实系纸老虎嚟。嗱第二个条件呢就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咋嘛。你估你买嗰啲大豆系我嚟倒落海嘅咩、 啊？你自己都要啦。 喂，你啲猪食乜鬼啊？ 系啊， 你玩紧猪瘟啊，大哥入边惊。 发猪瘟啊，大佬啊，跟住你而家你鼠疫又嚟了啊，真系大镬。咁好啦，第二个条件咧就其实咧其实拗咗好耐啦，就系、嗰个叫做知识产权保护嘅问题。咁呢一个咧，其实你一早已经做紧噶啦，就系、嗰个叫做外商投资法，同埋嗰个叫做系即系你立法开始要做呢样嘢啦。咁第三个条件咧，就其实系。呢一个开放金融业，咁其实之前都讲过好多次㗎啦，其实就係、是。咁呢、这个就係、是、要求你啦，咁你见到事先做咗，就譬如好似开放咗呢个 PayPal 入去，即係进军呢个大陆，咁同时间呢亦都传出啦，就俾呢一个即係 Citibank 入去大陆即係全资拥有自己嘅公司咁样。咁好啦，换嚟嘅系乜嘢呢？嗱，换嚟嘅嘢呢，华尔街日报就话呢一个其实系换嚟就系美国呢就愿意减中国而家加征咗嘅关税一半。咁啱啱呢我哋见到呢就其实呢原本好反复㗎。原本就系话 Donald Trump 竟然话呢一个假消息喎。然之后就话呢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爆料，唔该你揾一个更加好嘅 licker 啦，唔该你揾一个好啲嘅泄密者啦，系嘛？即系你想搞弯我冇咁易咁样样。 唔系，但系即系你从而家事后即系孔明又容易啦，但系其实之前你都估到噶啦，佢不断有呢啲咁嘅谈判 反复啊嘛。嗱，永远未去到最后一刻咧，其实咧。都会有一个呢即係其实反复喺度就係、咬手瓜嘅 moment。因为其实你对于习近平嚟讲呢都好关键嘅。因为其实之前呢呢一、这个叫做重庆市嘅市长前重庆市市委阿黄奇帆都讲过，美国系要你嘅命啊，唔系要你嘅钱啊。哇，你咁样俾人夹法呢，习近平好大压力嘅大佬。咁所以 呢个讲法呢我觉得有少夸张嘅。 都唔系㗎，都系 俾晒高帽呢一个嘅美国老大。即系以我嘅认识嘅美国呢，其实佢哋系好想呢系快快脆脆呢签咗佢。 咁 但系呢佢最重要一关键一样系咩呢，呢个系一个可以執行嘅。 嗯。 ok， 同埋你系唔会违反承诺嘅。嗱，我同你倾几多都好。我同你就你几多都好，喂！但系你应承咗个嘢，你可唔可以做先？喂，嗰啲系底线嚟噶嘛？而家发觉对美国佬嚟讲最困扰一样嘢就系、每一次谈判，你都系 之后又反复， 反复咧就系从头嚟过， 成日都磨烂只喺度拗时间。 因为 点 解咧？佢一路喺度计紧条数，就系我一路都讲好多次嘅，就系第一，美国嘅主要嘅即系经济嘅舆论啊，或者系啲即系大 massa 咧。其实系最唔想系咁啊嘛，正如头先阿唐英年嘅侄女讲嘛，大家就因为为咗钱啊嘛，系咪？呢个只其一。第二，佢就睇住美国，因为有一个言论自由，再有一个开放嘅选举。你老共咧系独在于咩咧？佢系专玩阿 Donald Trump 咧喺上一次嘅选举赢嘅农业州份啊嘛。 系。 喂，咁我大佬我点样补贴啊？ 嗯， 咁所以你佢一路喺度夹住，但系咧今次好彩嘅在于咩咧？因为 Donald Trump 嘅人咧系反复到咧，佢自己都估唔到自己啊！ 佢好 喂，即系佢凌晨咁写咗个 tweet， 喂，坚定流噶，你噏嗰啲嘢，大佬你瞓唔着系咪？喂，所以其实佢有时候玩死老共嘅， 嗯， 因为嗱。对任何一个谈判的对手来讲，最好一样嘢就是我大概估到你的脉络是乜嘢。但是生意佬呢是最难估的嘛。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他那个是技巧，那个是策略，定他突然间发了神经的嘛。喂，他真的不自在的，是不是？ 其实你见到是练得最后一刻的，其实你怎样练最后一刻，回顾回今日所发展的东西。咁點嗱？其實阿 Donald Trump 頭先講呢個《華爾街日報》嗰個假新聞啊，假新聞假在邊度咧？就係、話你個關税規模減半嗰度。 嗯， 關税規模減唔減到一半咧？對於習近平嚟講好緊要，因為其實你係咪可以留得住外商，令到嗰啲廠咧就唔好執得咁快，保住自己嘅失業率。因為 同埋佢最關鍵嘅一樣嘢，加你一點咧，就係你唔可以繼續咁嘅貶值落去啊。係 啊， 個人民幣，因為其實佢過去嗰一年以嚟咧，佢能夠。打呢场贸易战咧，佢不断将人民币贬值嘛。你计计条数， 嗯， 喂，佢加几多关税，佢就贬翻咁多个百分率啦，差唔多。 七啊，大佬啊，咁尤其你而家你最近开咗呢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咧，其实佢又系讲翻七六稳啊嘛。喂，大佬你唔好成日得个讲字得唔得啊？喂，你讲埋啲阿妈系女人嘅嘢，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喂，自大国咧。就如烹小鮮啊嘛，但係習近平咧自大國咧，就好似呢一個啊車公廟解簽咁樣樣喎，講埋啲阿媽係女人啊模棱兩可嘅嘢喎， 同埋 鬼唔知要六穩，鬼唔知你要穩就業、穩外資、穩呢啲咁樣嘅投資咩？ 佢建基於咧幾個大因素嘅，第一你嗰個地方嗰個債務危機咧太嚴重， 係啊， 第二咧就係咧你根本你有好多借咗嘅債務咧，其實2020到咧。已经差唔多系要到还债高峰。 呢个就其实系 你成个中国经济过去咁多年嚟嘅发展咧，系靠赢个外汇，人民币嘅全世界对佢嘅信任咧，因为你自己揸住咁多外汇喺手啊，即系你创咗咁多外汇啊，所以人哋先信你个人民币啊，大佬。 啊，嗰、那个外贸红利啊嘛，嗰、那个。 所以你冇办法指，喂，你计条数啊。后屘我而家谂得好清楚， 嗯、 喂 ，Donald Trump 就算连任唔到。O.K. 唔代表下一个总统唔系咁对你嘅，因为而家已经唔系一个贸易战咁简单，而家唔亦都唔系一场金融战咁简单，而家系一场意识形态价值观之战。你俾我哋香港人搞到咁啊！ 嗯， 嗱，我哋唔可以唔俾翻 credit 自己。喂，之前大家系讲钱嘅啫。O.K. 你有几多着数，我有几多着数，我都要顾住我啲消费者可以买平嘢，因为你中国制造系 cheap 啲噶嘛，大佬系嘛吓？學你用個 term 就係襟屌爛做，係嘛？嗰啲嘢即係好有生產力，係嘛？喂、 嗯， 但係喂到今時今日，美國人你睇下最近嘅調查， 嗯， 係好多人係對中國係好反感嘅。 唔係三分之二啊嘛，三分之二嘅美國人甘願犧牲呢一個經濟利益而幫香港嘛，所以頭先郭嘉怡講嗰啲嘢咧，就其實啱唔曬嘅，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而家美國咧個民情咧都開始轉變緊，佢都願意犧牲嘅。 你唔好話咧，任何一個外國嘅，又特別係美國人，一聽到我哋話嚟香港，即係嚟自香港嘅人，即刻問你香港有咩環境？ 佢哋緊張啊嘛，其實都 你唔好話淨係美國咧，成個歐洲、成個西方世界。喂，原本大家都系，唉，你哋中国人自己嘅嘢你自己搞啦，你香港人嘢你自己搞 ，OK？ 你搞唔掂老共大佬，我帮唔到你好多嘅，大佬我都要搵食噶咁样。但系而家发觉唔系噃，俾我哋搞搞下呢半年以嚟，全世界就系对准你共产党。 嗯， 喂 ，Donald Trump 可以下台啊 ，OK？ 换个第二个上去，因为人有制度喺度啊。如果你共产党面对呢一次真系支爆啊，即系本土派话斋咧。你真系含包散嘅， 嗯， 新疆、西藏、台湾，拜拜噶啦。 咁好啦， 噶啦。 而家去到最后呢个 moment 咧，啱啱我哋见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啦， 正式有公布， 就开咗记者会。咁咧就公呢、這个其实中方嘅官员已经表示咗啦，中美两国嘅经贸团队共同努力之后咧，双方喺嗱呢、這个好重要啊，呢两个字眼就喺平等同埋互相互尊重嘅原则嘅基础上面咧， 你有人噏下啦。 咁啊就 第一階段嘅經貿協議嘅文本就達成一致，嗱，即係點解嗰個叫做平等同埋互相尊重原則咁緊要一個字眼？因為其實咧，嗰個係你條底褲嚟嘅，嚇、啊，即係你喂你俾人， 即係話俾你聽， 我輸剩條底褲嘅我都仲有， 即係話俾你聽，基本上係俾美國佬咧係撳住嚟砌嘅， 咁梗係啦， 喺唔平等唔互利嘅情況之下咧。我夾硬讓步， 佢係撳住我嚟打，但係咧，佢都係即係 其實啊， 佢都未至於坐用個啰柚坐我個頭嘅。 其實佢啊，老共要多謝香港人 啊。 如果唔係啊，香港人啊要過美國民主人權法案，我嘅分析嚇，可以大家唔同意嘅就係、是，即係美國未必肯讓咁多添。 哦， 因為我嚼咗你一板喺香港嘅問題上邊，你諗下佢啲懲罰措施，幾多人 send message 問我个喂，屌你嗰个咩华民主村有收 NED 喎，有收 Freedom House 捐款喎，你惊唔惊？我惊咩？咪空下你咯，大佬，系嘛？大佬嗰啲钱唔入我袋，大佬我退入汇丰个户口啫嘛，你够胆你咪取消汇丰个户口咯？我喺台湾都开定个户口咯，屌！再唔得嘅，我喺美国开都得嘅啫，大佬，啲钱要使嘅，用乜嘢啊？ 咁其實如果講到咁樣嘅話啦，其實應該係 final 啦，其實係 final 啦。 嗱，你講到下即係已經達成一致，其實就係拗你一點啫嘛。因為其實頭先咧，你個零兩個鐘頭之前咧，其實胡錫進啊， 佢仲環球時報 係啊，環球時報老總喺度話啊，你美國講咁多嘢，其實而家中國咧粒聲都未出㗎，好微妙啊，而家係咁就係佢講完呢個咁嘅説話之後，辣到美國佬啦，就係、是、辣到咧。即係呢一個嗱，首先咧，美國官員咧，就呢一個白宮官員咧，就揾咗呢一個路透社放風先，因為路透社就喺度話中國未應承，我哋已經開出咗條件，但係中國仲未應承。然之後 Donald Trump 就其實頭先咧就自己喺 Twitter 喺度講，就係、是、關於呢一個《華爾街日報》爆嗰啲料咧，其實係假新聞。假新聞在於啲乜嘢咧？就係、是、關税減半嗰度上面，即係話嗱。而家我同佢關税減半已經去到盡嘅喎，你係咪想即係再收少啲啊？其實係就呢一就呢一條就咬到 老共又好，美國佬都計一條數，你透過人民幣貶值咗咁多，減半你都有數啦。咪美中國嘅出口唔係少咗㗎，同埋佢走咗好多位，即係嚟話去越南走啊嗰啲咁樣噶嘛。喂，佢好蠱惑㗎喺呢個貿易談判裏邊，佢唔係點樣反嚟覆去啊？佢係唯一揸住一樣嘢就係 Donald Trump 而家面對緊即係眾議院嘅民主黨搞佢呢、這個烏克蘭嗰單嘢，搞到佢灰頭土面。第二就係佢跟住要面臨嗰個選舉，所以咧對 Donald Trump 嚟講，佢有一次佢其實講個底韻出嚟嘅，對佢嚟講咧，其實最好咧就係個談判咧對美國嘅利益嚟講，其實係等佢連任嘅之後。佢曾經噏過噶嘛？你記唔記得啊？其實佢話我唔急嘅。最好咧就係、是等我選完之後再同你，因為咁佢選完之後就冇再有呢個選舉嘅壓力，佢就點樣發癲？你老共都要聽佢講啦。你佢而家唯一我哋有個唔好處就係咩咧？即係從美國嘅角度嚟講就係咧，佢而家有少少蝕嘅就係咧，因為佢面對緊個選舉、，Donald Trump 要連任。佢搞緊佢啲農業嘅選區。第二咧就係成個美國嘅主流傳媒咧都係唔撐佢呢樣嘢，即係喺個貿易戰裏面，因為大家講緊利益嘛。 你知唔知好好笑？ 起碼主流社會裏， 你知唔知好好笑？其實咧，即係呢個唔記得咗邊個媒體，即係總之咧就其實都係大報嚟噶，就喺度講咧呢個禮拜咧，其實中美之間喺度傾緊啲乜嘢，其實拗緊啲乜嘢咧？其實唔係拗呢個西方，唔係拗緊呢一個新疆同埋香港人權法啊！你知唔知拗啲乜嘢？其實就係拗緊啊！即係因為其實中國咧，佢就話有一個最後 final concern 就係話，我點樣同其他國家交代啊？我應承咗俄羅斯買天然氣，我應承咗其他國家買咁多嘢，我點樣同佢哋找數啊？其實係拗緊呢樣嘢啊！所以其實你睇到最後咩，中國係現實到不得了。 梗 係啦，你講嗰啲乜嘢咩香港問題啊、新疆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老共啊。是好想你过美国人民主人权法案㗎、啊。 即係佢有个位去扭令㗎嘛。 係 啊喂大佬你过呢单嘢最紧要就係习近平自己嘅家族冇事啫。係咪咪交几条友出嚟。你嗰阵马格尼兹人权法案啊嗰阵时候民主人权法啦、啊、都系交几个出嚟啦俄罗斯。 唔係嗰幾條友基本上喺美國又冇產業，又冇乜親戚朋友，點唔會去㗎囉。 唔係，所以而家你睇返轉頭啦， Donald Trump 好醒好正。嗱佢而家呢就看似其實係讓一步。讓步啲乜嘢？嗱佢原本呢佢最辣嗰樣嘢呢就係話，喂我要求你放棄晒所有國家補貼，唔好再去即係呢個舉國體制去補貼嗰啲國旗。嗱因為呢個攞命㗎嘛，係咪？而你咁樣攞命嘅話，喂咁我喂大規模 lay off 咁點搞啊？習近平自己又講，喂國企要做大做優做強，我點樣做啊？喂你咁樣咪即係等於我自殺？ 呢個係一嘢踢咗去春袋。 係啊， 因為點解呢？對一個即係老共話曬，你都係一個社會主義嘅大國。OK。喺過渡去一個資本主義嘅市場經濟嘅過程裏面呢，其實好多國企呢基本上呢市場呢係完全係要被淘汰。 嗯、 但佢冇辦法只唔淘汰佢嘅原因就在於呢，喂大佬。 佢控制佢要保住自己嘅領導能力㗎嘛。 你美國佬幫我找嗰啲失業救濟金啊，大佬。係咪我搞唔掂㗎喎。即使佢渣啲都好，即係早啲嘢出嚟、總之出到口即係平平地。就殺咗佢啦，大佬！ 但你土白，你明唔明白啦？佢最蛊惑嗰样嘢啦，嗱，佢而家净系揸紧一样嘢啫。嗱，其实嗱 ，Donald Trump 佢讨好咗咧，佢本身啊，即系得失咗两批人。第一批咧就系、是、嗰班农商，嗰班农民。 OK 啦，而家 系啦 ，OK 啦，而家调气顺翻啦吓。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佢不嬲啊，都好 Q 唔妥佢嘅华尔街啊。华尔街嗰班 banker， 嗰班 banker 系民主党嘅 supporter 嚟噶嘛？ 好啦，而家咧就其实开放个市场俾佢，咁咧而家咧就可以真正系讨好到呢一班大鳄啦。之余咧，嗱佢又可以呃到你中国，就系、是、话我让咗步啦。你而家可以即系同你阿习近平，你可以同佢交代啦。 我估系点咧？ 啊 ，Donald Trump 仲有另一手嘅、 啊， 我系佢都会咁谂。嗱，第一，我唔觉得即系乌克兰嗰单嘢会、啊。impeach 到佢噶啦 ，OK， 而家第一个阶段谈判完 ，OK 啦 ，keep 住翻部分嘅关税、一定要揸住佢春袋，继续倾落去。 哦，咁梗系啦， 继续咧，嗱，第一阶段谈判，你初步嗰啲嘢 OK 啦，咁你点样实践先得噶，哥？ 系啊， 你点样开放呢一个金融市场先得噶？系咪？你点样去搞掂你嗰班国企唔好补贴啫？而家你可能话，得啦，我会做嘅，屌乜到时？即係口爽荷包立，係咪？講就講容易，做就唔做，咁點搞啊？喂，老共唔係第一鑊㗎喎，尤其是喺呢啲咁嘅經貿嘅問題上面，成日都反悔㗎喎。 唔係呢個呢就其實呢，所以其實佢已經有啲白宮官員呢透口風出嚟呢，就係話其實頭先講個deal其實係一個 snapback mechanism， 即係話如果嗱你買我大豆啦，買我農產品啦，必須每季都買，而且每季呢都唔可以比之前呢嗰季啦嘅規模買少10%，咁如果你買少10%嘅話，同埋你有其他嘢，喂你都喺度背信棄義嘅話咧，我即刻瓜翻你關税，即係佢保留翻呢一個。 唔係，所以咧，我對美國人嘅建議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你一路緊扣住政治同埋經濟兩樣嘢咧，去打壓 佢走路啊嘛，係啊， 即係交換嚟打壓佢 咧啊嘛。 因為如果你淨係同佢講錢嘅時候咧，就變咗一來你自己，即係你自己。即係太過一陣嘅銀紙味。 喂，大佬啊，喂，阿喂土伯，你又睇唔通啊？嗱，以佢而家淨係同佢講錢，但係佢都攞到一啲咧顯身效果。嗱，譬如好似好簡單，就係話我要你每年每季同每年同我買四五百億嘅農產品，其實你等於咧你揸乾咗佢個荷包。嗱，你揸乾咗個荷包之後咧，其實咧佢有其他顯身效果嘅喎，即係等於咧你少咗錢去補貼你自己嘅國企啊，亦都少咗錢咧。去 subsidize 嗰啲一帶一路國家嗰啲咁樣嘅即係政治投資啊， 所以呢一場嘅全球兩大國之戰咧、 其實勝負已分㗎啦，其實就 我就唔敢咁講、但係就好似蘇聯咁 啊 ，OK， 蘇聯嗰陣時拖垮蘇聯就係星球大戰計劃啊嘛，你記唔記得啊？ 空嘅啫，即係列根係噏完之後，其實冇乜點實踐。 係、就其實係咯，佢就當自己係列根啊嘛， 隔離就係咁做啊嘛，大佬。你一個佢唯一同當年蘇聯唔同嘅地方就係咧，還有好處就係，因為你仲有個市場經濟，即係你嗰個嘅唔會喺個社會主義嘅經濟環境裏面咧，太過僵化咧，完全嘅生產力係唔得。OK， 所以咧係令到咧佢由於佢軍事嘅擴張，由於佢個經濟已經去到嗰個樽頸嗰度咧，蘇聯係完全係崩潰啊嘛。對中國嚟講，其實佢吸咗蘇聯嗰個教訓嘅、所以而家習近平所有嘅一個一動同埋表現咧、其實某程度上，即係我點解話我未必完全同意就係、其實佢攞咗個教訓嘅。一 佢喺意識形態上面，喺嗰個維穩上面，喺控制軍隊上面係找緊。第二，佢亦都 flexible 嘅，喺經濟嘅問題上面快快脆脆。例如你攞茂名嗰個例子，我覺得茂名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就係，佢一見你一出嚟抗議，即刻收，因為共產黨唔可以俾你咁樣火燒連環船咧，係搞噶嘛。所以佢今次一定會簽呢個協議，托卡都應承。嗱，問題就在於美國佬點樣監察佢啦。 嗯， 你佢會唔會執行啊？ 我而家就其實未來喺兩三個禮拜裏邊咧，就喺個文本上面着手啦。其實就係 唔係而家托卡應承住先咧，係冇壞嘅對兩方面嚟講到。 嗯， 但係實踐嘅時候咧，你唔好忘記啦。呢、這、一個嘅所謂喺經濟上面嘅冷戰咧，當蔓延到去政治上面嘅冷戰嘅時候咧。習近平就好大鑊噶啦，就全球圍堵你，以美國為首 ，Donald Trump 個問題在於咩咧？即係佢已經係周圍得罪曬其他啲西方國家啦，所以好多人咧唔同佢一齊聯手啊。忽然老共有時計錯條數，就以為咧 Donald Trump 下一台之後咧佢會好勁，話俾你聽，你仲大鑊啊！ 因为佢起码当你系朋友嘛，佢话 唔系佢个个都话朋友，屌佢绿粉肠，嗰个咩 金仔、 金仔又话佢好朋友，屌喂嗰条友做生意都识得同你讲十蚊唔得咁八蚊啦，喂第二个上台嘅时候，再加上你过去呢半年到一年以嚟，全球对你个围堵，对你嘅一带一路，对你个。即係 人權啦、 啊，人權嘅狀況，或者你係呢個 expansionism， 你嗰個係即係擴張主義，喂，大家好警覺噶啦嘛，唔係淨係為錢嘅問題，即係好似唐英年嘅仔女講，喂，大家已經唔係淨係睇錢嘅問題咁簡單啦，咁你撲街啦你， 係啊，你講錢都冇用， 唔係講錢反而容易啊，係 啊， 十蚊唔得八蚊，八蚊唔得七蚊啊， 你對住 Donald Trump 咯，啊，所以其實你而家咧， 所以你戇居啊。你快快脆脆同 Donald Trump 签咗佢，等佢挨多四年咧，你仲有数同佢讲啊？如果唔系揾第二个上台咧，屌你咪真系拖埋你，好似当年苏联咁啊！咁我哋 happy 啊，当然梗系。 但系咁讲啊，即系我哋咧，即系都要戴翻个头盔啊！因为习近平呢个人咧，即系佢系一个咧好容易有少少 comfort 咧，佢就会咧即系会麻醉自己啊。就當自己咧，就即係係天下無敵嘅呢個人係，咁所以咧你唔排除佢會即係其實你令佢舒服少少咧，佢又再誤判嘅啦。佢人即係有錢就身痕嘅人嚟嘅，就係係啊，佢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就拭目以待啦。即係最近有即係啱啱有少少時間，我見到好好笑有一單嘢，就係、是、何君瑤啊，喂疑似性騷擾啊邊個、啊？性騷擾啊鄭若驊、啊，佢話咩啊？即係因為原來今日好好笑，即係話即係原本話想。审话郑若骅啦，就话佢即系喂你啊，嗰间公司啊咁鬼多嗰啲问题啊，即系你同你老公啊吓、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即系处理嗰啲咩商业啊，嗰啲咩嗰啲咩秘捞嗰啲啊咁鬼麻烦。喂，你点样解释啊？系咪要调查佢啊？咁样样咁啊？何君瑶咧就好似想讨好啊郑若骅咁啊？佢讲咩啊？佢话你唔好以小人之心啊度郑若骅之福啦，司长啊个胸襟几大啊！咁啊，舍弃呢个丰厚嘅收入做咗政司司长、哦，咁你讲呢句说话咧，真系俾阿呢个零一啊做咗张图。 知道睇到今朝，今朝睇到啦，已经 胸襟几大啊！你知而家零一好 Q 憎个何君瑶啊，系嘛？即系嗰阵时咩佢立法会选举啊，不推荐名单咧有句份嘅。琴日咧， 嗰个唔系民主派嘅咩？ 唔系又其实夹咗佢啊，夹大咗佢个名喺度啊，跟住仲有啊， 梗要夹下呢啲友先至似样嘅。 跟住琴日啊，即系你知啦，你佢最近啊，何君瑶咧攞咗呢个政法大学学位啦，即系呢一个呢一个叫做博士学位。咁呢个零一又真係夹佢喎，就係话撤销学位就等于政治操作嘅话啦，咁颁授学位就系咪等于还一个公道呢？咁样样咁就系话其实喂你中国政法大学你做呢咁嘅嘢呢，咪其实你搞臭自己咋喎，其实系。 咁政法大学都唔好掂嘅啫。 大陆嘅大学。 喂大佬啊，佢嗰个名誉博士学位好心你就打好佢啦，啲中文。点解你睇呢个手写咁同我同你写落去有乜分别啫大佬。都唔知坚定流嘅我怀疑大佬。系咪如果我系何君瑶。我真系唔要啦大佬。喂好似执返个美彩咁啊。 唔佢都唔係啦，其實你個人戰無底線之餘咧，佢真係人設無底線嘅，即係人哋班呢個咁嘅學位啊，俾佢咧，即係其實等於喂以前啊，阿死鬼呢一個叫做咩穆加貝啊，嗰、那個叫咩啊？即係津巴布韋前總統啊，人哋大陸班個嗰啲咩即係 孔子和平 獎俾佢，佢都話佢都唔敲啦，識得講唔要啦，識得話唉冇乜公信力啊，唔要都唔嚟攞。 唔係咁嗰個係確實係冇乜公信力嘅，同官方冇。 我哋而家呢個咪一樣冇公信力，咁所以咪話你何君瑤人設係冇底線咯，真係。 你為咗政法大學都好啦，其實老實講都係國務院。是不是、啊、或者是这个港澳办简局这个政法大学给回个名誉博士学位去、啊、所以呢我估政法大学呢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因为我见到有个网友呢原来他不知在政法大学呢拿到个不知 degree 的、 啊、 喂他那份东西呢、啊、是正正式式用中文打自己打下去的那个证书、啊、何君瑶那个呢求其写下去的大佬。 即是求其自己在那个即是那个 file 那个。 政法大学我估啊嗰班要班嗰条友都系心不甘情不愿，大佬你叫我班俾条咁嘅友，系、 嗯、 嘛？即系我梗系唔会公开讲话我唔想班啦，大哥。 啊、 但系冇理由咁嘅证书，大佬打好嘅字都好啊，大佬差唔多歪歪斜斜，大佬你试下攞把剪尺剪剪啦，大佬。隨時咧，嗰啲字可能斜一啲咁多嘅，屌上下咁樣嘅大佬、 啊， 我哋對住張白紙寫嗰啲差唔多，冇間嗰啲啊，大佬屌、哎！ 所以嘥鳩氣啊！即係你見到而家你建制派啦，即係俾呢一個 冇啊！所以何君瑤咧 玩完， 佢一定係俾老共當衛生巾， 係 一定係當 condom 或者衛生巾， 即係呢個係啊！ 因為點解咧？佢要交人嘅時候，一定係交你呢啲無關痛癢嘅人咧。嗯喂，你成也我共產黨，敗也我共產黨啦。 係啊， 你何君瑤 is nothing 噶嘛，喺共產黨嘅角度嚟講。 唔係，所以其實咧，你俾呢一個老共寵幸啦，你唔好飄飄然咁開心，真係。即係呢啲咧，佢一反轉豬肚咧，好快就係屎嚟嘅。 同埋一樣嘢係點咧？你真係從而家睇呢個歷史人物嘅經驗，或者香港政治人物嘅經驗都係，你要本身自己都要有食力先得㗎。係 啊。 學簡炳慈咁講， 冇啦！你而家你嗰啲建制派都， 你俾老共利用，係、 啊、 要你靠你自己嘅能力俾佢利用啊嘛！ 啊 你唔係完全係靠佢一手捧起你，係、 嗯、 咪打低劉皇發 ，OK， 贏個區議會又揾鄭松泰界票，係咪贏何俊仁，跟住再上位做立法會，全部靠阿爺嘅。 係啊， 何君瑤根本係 nothing， 原來佢零八年。我都講過一兩次嘅啦，佢選個立法會噶喺新界西，係、 哦、咩？我真係唔知喎、啊，原來佢嗰陣時冇 邊噶嘛。你唔知咧，就正正明當日咧 ，he's nothing 啦、 啊。唔係咁嗰陣時，西環冇退發工啦、啊，冇幫佢逼走邊個嘛。 佢好似一萬飛都唔夠啊，一萬飛到嘅啫。 咁咪 你喺新界西啊，大佬小話牛咁滯啊，大佬。 我正想講呢個説話， 我估你咁想咁講。 系喎 ，benchmark 嚟 啦！你谂下，如果你一 个 作为一个共产党嘅马前卒，自己冇少少食力嘅话，你咪好似而家咁。而家谴责佢嘅时候，冇一个建制派够胆出嚟同你撑场 啊！嘛， 政法大学班个名誉博士学位俾你都要斜斜地啊，大佬嗰啲字。你死唔死啊？ 即系呢个专登嘅，呢个就系另类歧视嚟嘅，即系等于啦，即系你嗰啲咩外国嗰啲 top up 大学啦，嗰啲英国嗰啲啊，专登都要写隔住隔篱写啲标记叫 top up degree 啊咁样，系嘛？即系呢啲咧就系另类歧视。 中文大学括弧深圳学院 啊，呢啲啦，系啊，即系佢个字体要斜斜地咧，其实呢一种暗示嚟嘅。啊， 走啦，今晚差唔多啦，大佬。 好，拜拜。 我冇做一个礼拜，唔好搞咁耐，大佬都 补翻少少都要啦。好啊， 拜拜。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